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两日后，穆天府，随行护卫在前一日分成几波提前入了穆天府查探。韩烨和任安乐领着两个丫鬟，一个木头侍卫，并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状元郎，乘着辆驴车，随后慢悠悠晃进了城。啊，忘了说，这回抱着巨大牺牲精神挥舞小鞭子驾车的不是长青，而是一直跟在韩烨身边的东宫禁卫军统领简颂。当然，这是任安乐对于自家宝贝疙瘩侍女被韩烨抢走后最直接有效的报复。一进城，只看到整洁的街道，光鲜的百姓，入眼之景安宁平和。驴车里的众人瞧了一路繁华，才抵达提前入城的侍卫定好的客栈——穆天府西城的平安客栈。是夜，任安乐舒舒服服地泡了个热水澡，一身清爽推开寒夜的房门，看见如小媳妇一般站在他身后的怨琴和怨书时，还是忍不住哼了一声。 哼， 他奴役这小气太子东宫统领一日的后果，就是连这唯一剩下的榆木疙瘩的丫鬟都被撬了墙角。寒夜对任安乐与日俱增的嚣张无礼视若无睹，无论任安乐如何牙尖嘴利嘲讽挖苦，寒夜只管安心使唤这两个丫头，他便什么脾气都没有了。任安乐见寒夜端着怨琴煮好的清茶，眉角一扬，开始发难。 殿下，赈灾营到穆天府只需十日，您还有空在这里品茶下棋？ 他肩上披散的长发还在滴水，怨琴不在他身边简直诸事不顺。任安乐一边说一边朝怨琴使了个眼色，怨琴脚步一挪，寒夜不轻不重咳嗽一声，他飞快移回原位，垂手一本正经开始煮茶。 连擦个头发都不让，天理何在啊？ 任安乐脸色一黑，就要拔刀上演全武行。寒夜抬眼，嘴角一勾， 任大人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你能给姑什么？ 任安乐对着寒夜这张纯良的狐狸脸忍了又忍，终是太过想念怨琴一双巧手，满不情愿地从袖中掏出几张纸拍在了桌子上。 我临行前去过一趟户部，让钱大人把去年江南修建河堤的管事名单誊写了一份，殿下应该用得上。 主管河道的官员很难轻易被撬开口，可是下一阶层的管事就不一样了，他们直接听命于各府官员，了解的内幕一定不少。寒夜眉角一挑，堂而皇之朝怨琴摆摆手，怨琴如蒙大赦，三步并作两步行到任安乐身后，拿起布巾替他擦拭头发。 嗯， 任安乐舒服地哼了一声，像燕族的猫咪一样收起了利爪，懒散地向后一靠，连看寒夜的目光都柔和下来。寒夜觉得有趣，拿起桌上纸张查看片刻，复又朝任安乐看去，倒是不吝啬赞扬。 任大人心思果然细密，居然连江南送入户部的河工名单一并拿了出来。 我懒得走弯路，查官员是最终目的，但谁说只能从他们身上去查？百姓的证供比什么都可信。穆天府明明水灾严重，可我们今日进城看到的却是一片繁荣安宁，岂非怪事啊？ 想必钟礼文在这上面花了些功夫。哼，他以为姑是蠢货不成？把灾情推迟十日才上报，就是为了布置出这般虚假的穆天府。 若这次来的是一般朝臣，他恐怕不会做到如此地步。这次殿下亲临，让江南的官员慌了手脚。 寒夜不置可否，唤了一声，简颂从门口走进来。寒夜朝桌上名单一指，吩咐道： 去查查，明日再回顾。 是，殿下。 简颂领命出去。任安乐瞅着这个俊朗温厚的东宫统领，目不转睛。寒夜握着棋子的手一顿，眯起了眼。 怎么，任大人挪不开眼了？ 哼，这女人怎么回事？即便进南乃边荒之地，也不至于见到个有点姿色的，就连眼睛都转不动了。 任安乐念念不舍收回目光，看着寒夜，拖着下巴摇头。 唉，纵使三千弱水，臣只取一瓢饮。 这是寒夜听过的最无理的一句话，但在有生之年他都不会承认。在任安乐笑眯着眼望过来的一瞬间，看着那双墨黑纯粹的眸子，他心底恐怕是有些欢喜的。猝不及防，意外之至，却真实无比。第二日清晨，寒夜和任安乐换了一身布衣出了客栈，两人皆着男装，看起来很寻常。起初在城里溜达是还好，越接近城郊，两人脸色越是难看。除了城内繁华街道处尚可见安乐之外，自慕天府往绝堤之处的官道上，城郊百米之外挤满了衣衫褴褛、饥不果腹的百姓。他们面黄肌瘦，抱着稚子，神情悲痛。在成千的难民面前，只有数个粥棚，十来个官差守在这里，痞笑着打哈欠晒太阳，眼中麻木不仁。此时正是发米放粥的时间，众人排着队领粥水，稀稀拉拉的几粒米混在里面，浑浊的汤内甚至可见草根之物。寒夜和任安乐隐在不远处的大树后，神色阴沉。 下一个。 江南一带多水灾，慕天府尤甚，朝廷每年都会在慕天府内囤积大量粮食以备急需。钟礼文这个知府是怎么当的，居然敢如此苛待百姓，以草根赈灾。 慕天府连连大水，这里官商勾结，十几个县里粮比金还贵，他们尝到了甜头，自是不愿把粮食拿出来赈灾的，多是用些陈年米粮或是掺了杂物来凑合。 我们昨日才到，你好像对慕天府了若指掌。 殿下不要忘了，钱大人府上乃巨贾之家，出京前我曾问过他江南诸事，每年若不是钱家买下粮食赈灾，且从不将粮食抬价，慕天府一带的百姓早就活不下去了。 钱家的生意遍布天下，广结善缘，钱广进又甚得地心，自是没人敢强令钱家如此。寒夜看着远处的百姓默不作声，任安乐声音低了下来，突然转身看向寒夜。 殿下可是没瞧过这般场景，人命如草芥，被视如猪狗，边疆硝烟起时是他们送儿子丈夫入军，大旱之年里是百姓自己挖渠灌水，水灾时也是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河堤，我大晋的官僚是以天下万民的赋税来供养的。殿下，他们依赖百姓而活，有什么资格让大晋的百姓活得如此悲苦？ 任安乐的话掷地有声，半晌后寒夜才抬眼朝远处遍地哀鸿的百姓看去，缓缓道： 是孤的错。 天子好战，皇子争权，贪官成患，大晋远不是寒夜以往所认为的那样安乐繁盛。他身为储君，却不知道大晋的百姓活成了什么模样。 不是殿下一个人的错，若百姓为根，帝王便是一国之本。天子治国无方，才致朝廷不正，百姓受累。 任安乐， 妄议国君乃死罪，你给顾把这些话吞到肚子里去，若是回了京城还敢提及。 寒夜收住声，拂袖往回走，身上的冷气尤甚刚才。任安乐撇了撇嘴，不远不近跟在他身后，在他瞧不见的地方，寒夜的手紧紧握住，薄唇轻抿。任安乐来自草莽，性子跳脱不羁惯了，若是以后在其他人面前也说出这种话来，怕是离断头台也不远了。 哼，这么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怎么不好好待在他的安乐窝，偏偏搅进京城这个魂局里来干什么？这个女土匪头子果真是嫌命长了。 简宋查探了一日，带回来一个算不得愉快的消息。 殿下，去年参与河堤修建的所有管事在五日前已被穆天府征召了。 全部征召？什么名义？ 复修河堤。不止如此。 是不是就连去年的河工也一个不剩，全都不见了？ 任安乐走进来，身后跟着精神奕奕的温硕。简宋点头。 大人说的没错，所有河工管事在五日前都被官府临时召集，除此之外穆天府又多征召了500河工。 任安乐和韩烨神色同时一凛，对视一眼，明白了钟礼文的深意。若是修建河堤，500河工足矣，根本不需要重新征召。这之后征召的河工才是真正的抢修者，至于去年的河工和管事，想必已经被钟礼文看管起来了，清除一切痕迹，让京城来的人查无可查，倒是干净利落。只是数百人被关押到一处，怎么会毫无动静？ 简宋，去查查近日大量搬运粮食的地方，若姑猜得不错，这些人应该在近郊之处被关押。 长青，跟着简大人一起去。 是。 任安乐已在门边，淡淡吩咐一声，长青突然出现，不声不响跟在简宋身后，立马如影随形。东宫统领嘴角一抽，默默退了出去。 舍得你的宝贝侍卫了？ 长青擅长寻迹，我借给殿下一用，所以今晚怨亲归我。 任安乐义正言辞。韩烨放下手中的书，正儿八经地朝任安乐看去。 买卖倒是打得精细，我看东宫总管的位置，没有人比你更加合适。 温硕缩在角落的软榻上，瞧着两人一来一往，十足稀奇。任安乐眨眨眼，暗自比较了一下大理寺卿和东宫总管每年的俸禄，嘴一撇，脚下功夫用到极致，瞬间消失在房门口。寒夜一怔，望着故自摇摆的房门，突然放声大笑起来。 殿下。 温硕的声音毫无预警响起，寒夜这才记起房间里还有人，敛住笑容稍一转头。在他不远处，少年盘腿坐在榻上，拖着下巴，眼角眉梢都是笑意，说出的话石破天惊。 您动心了？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